44页第二行，如今谛听，吾当为汝分别开示，一令将来住油漏者获菩提果。从这个地方做起。那么这段文是从前面一段，这因为上一次时间的关系啊，没能够讲完，讲了一半。今天呢，我们接着讲。前面的经文啊，各位多少需要温习一下啊，就多看一看，那么今天这个意思才能够接得起来啊。这是说，阿难尊者请求世尊为他这个开示渐渐飞进，这几句经文的意思。那么在前面一段，集结经的人已经将世尊开言的用意给我们说出来了。在世尊开导的言辞当中，首先是责备阿难尊者不闻强记，与什么他微迷观照啊，疏忽了啊，就是真正在功夫上面疏忽了。那么这几句话呢，虽然是对着阿难讲的，实际上啊，就是对我们自己说的。因为确实是有不少人学佛有这些脾气，那就是你一再文字名相这种，不能够以文字般若其观照般若啊，而佛祖的教诫确确实实是希望我们以文字其观照真实相。那么我们要质疑不闻强记呢？那确确实实不是佛教界的意思。那么这个一段的责备呀，我们应当要认真的反省。什么他这一句话是印度话啊，梵语音译过来的。那么在前面呢，也已经解释了很多。一般讲呢，释牟它可以翻作即性具足的 本定，而微迷观照，实在就是般若里面讲的观照般若。这个观照般若也是本具的照用。那么他为什么不讲这个定与观照呢？而用一个什么他，用一个微密观照，用这样的字样，这是防止我们误会，在吉相里面呢，去修定。做观就是落在异地里面，这就错了。那么释摩他的定是性定，微迷观照是本性的照用。换一句话说，都是离开修为的那么前面呢也给诸位略略的提过离了一切虚妄，这就叫为那么哪些是虚妄的呢？般若经里面给我们讲的，凡所有相皆是虚妄。我们能够在一切相里面不执着，这就是为之意。吉相五相，这是灭意。所以这个观照的时候，观照什么？就是观照微与密心里面一切不执着那个迷是吉相无相呢？在心经说得好心经是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这就是密意。我们天天读诵经论，就要把经论的道理来观察这一切万事万物之形象，与经中所讲的理是不是一个？从这个里面去体会。这叫做微迷观照。所以佛在前面涉凡显见讲到最后渐渐非见这就是微迷观照。乃至于后面所讲的四颗七大的借如来藏妙真如性，可见的这正是力望觉相微迷观照，这是真正的智慧现前，才能入这样的境界这是宗师原始的境界。那么也是明心见性以后，这些大菩萨们的造修。那么我们今天这个路子走偏差了他的这个路线呢是专门在强记多闻完全是落在异地里面，所以对于观照这桩事情、定慧这桩事情，他完全没有因此 佛讲到渐渐非渐呢，他不能够通达其意。那么在这个地方，古人也有所谓，迷了的时候啊，句句都成了障碍了；悟了的时候啊，字字皆是般若。那么我们在这一个阶段所读的经论，在境界里面呢，可以说都提升到相当高的程度。我们明了，佛法里面最怕的是取相，如果在一切法里面无有取舍，你就能见到万法皆如，就能见到一真实相啊。那么我呢，这个博闻多这个强记，就是有取有舍啊。那么这是定根呢，在这个地方。那么下面呢，这世尊要给他开始，先嘱咐他：如今谛听啊，无当为汝分别开示。那么这一句是对于阿难尊者讲的啊，不但叫阿难得利益了，欲令将来诸有漏者获菩提果啊。那么这一句话就显示佛陀的大慈大悲了啊。那将来都包括我们现前大众，换句话说，我们人人都有份。谛听两个字很重要，那么这在经典里面我们也读过许许多多遍了，听起来也都耳熟了。可是这文法悟与不悟，关键就在这两个字上。所以世尊每一次开示，总要求大众要谛听。那什么样才叫谛听呢？我们现在这个听的时候，算不算谛听呢？那么谛听，你看到古人注解啊，是要仔细的听啊，用心的听。我们现在是这么说，实际上啊，这仔细听、用心听都不是谛听的意思啊。那么古人注解当中叫谛实而听，这个谛实是有意思啊。虽有意思，要是粗心大意的人啊，还看不出真正的意趣所在啊。同时这两个字对于初学的人来讲，那也不能讲太深，讲太深反而讲迷惑了啊。所以对于初学的人讲，哎，你要用心的听，要仔细的听，这样就可以了。劝他专心啊。那么换句话说，凡是落在意识里面，在用心意识去听，都不叫谛听啊。真正的谛听呢，那就像观世音菩萨那一章里面所讲的：梵文文自性，性成无上道啊， 那才叫谛听。用闻性去听，这才是第十啊。第十二听啊，也就是我们常常给诸位讲的三会。是三会起用啊。三会，如果我们心里头有一个三会，早就不是三会了。心里面明明白白，可是心里面决定没有迹象。这才是三会啊。六祖说得好啊，本来无一无啊，你那个心里头还有文思修，那不糟了糕了吗？那哪里叫三会？本来无一无就是三会现前。这个是要悟的，不能想的，越想就越糟糕了。你想是用的心一时，分别执着在那用处，第六识第七识用处。离开心一时是真性用处。那么在此地我们可以说三会就是谛听，三会就是微密观照，三会就是观照般若。名词有许许多多，都说的是一桩事情。一桩事情为什么说这么多名词呢？叫你不要执着，告诉你名是假名。名是指四的，四明白了，名不执着。所以名与相都要离呀。这才是谛听。所以说只要能做到谛听，哪有不开悟的道理？听了不能开悟，这是有听无谛呀，它没有那个谛字，所以听了不开悟啊。有那个谛去听，那不会不开悟的。那么这是在这个地方把这两个字再深入的说说它的意思。在一般讲起来是因教观心，有言切理，宗门教下无不失这一个原则。你看宗门里面常讲眼下大悟，教下他说戒教观心，这才是一个真正善于修学之人。那么我们在此地就世尊对阿难来说，阿难在现前这一个阶段，他已经承认了，明白了，见性是真的。前面这个涉犯显见呢，把他重重的疑情都破除了，知道见性是真。那么这个涉犯显见，我们讲的也很仔细， 那么我们现在现前移情有没有的呢？那移情不能说没有啊，可是我相信诸位也能够接受，见心是真心啊，虽然能接受，可是还是妄心有数，跟我那一样啊，不能说我们不行啊，知道的是真的，可是日常用事还是妄心啊，啊，那么我男也不例外，我男现在还是妄心用事。啊，那么这个原因在哪里呢？是我们的习气太深了。啊，虽然晓得见心是真心啊，也能接受，但是不能百分之百的接受啊，那是因为我们现在只知其当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究竟的道理还是不明白啊，像我男一样说重振迷闷呐，啊，我男重振迷闷，我们是回糊涂，连那个迷闷呢也没有，可是真有迷闷呢，但是自己没有感觉到，这就是我们的程度还比不上我男。那么换句话说，我们晓得真，不知其所以真；我们晓得这八识是妄，而不知其所以妄。啊，所以说追根究底呢，的问题出来了。不追根不究底，哎，信心都能承认了。啊，晓得六识是妄的，啊，六根根性是真的。我们也只到这么一个程度而已啊，因此在日常生活实际作用里面，我们还是不会用真，还是习惯于用妄假如要是会用了，那么我们就跟诸佛菩萨就非常接近啊，不会用啊，那就去得太远太远了啊，会用就是会用观照般若啊，要以我们本经来讲呢，就是会用微密观照像前面佛所说的，或妙啊，微迷心，净明心得清净也。这是我难求的啊！我难所求，又何尝不是我们所求的呢？我们即使也能够获得妙微密性，就是真如本性。这个妙微密都是形容真如本性的啊，净明心，清净光明的真心，得清净也。会用立刻就能证得，不是难事情啊，不会用啊好像很难啊。那么我能证得的自己显示就是不会用，所以还得要麻烦世尊来给他分别开示啊。假如 人在血沫他中，这个血沫他是心病啊，本性本来具足的大定。诸位要晓得，没有定就没有关照，就好像那个水一样，水必须在静的时候才有关照的作用，像一面镜子一样，它才有照的作用。水如果起了波浪了，它就失掉了关照的作用。所以微迷关照从哪里起来？从摄摩他起来的啊，这就是为什么佛法里这样着重定。佛法讲八万四千法门，实际上就是八万四千种不同的方法，通都是修定。定了以后才生智慧，生智慧呀，就是微密观照心性。不定就没有智慧，不定啊，就起不了观照的作用。那么诸位要是懂得这个道理了，我们看经啊，听经读诵，你也就得到门道了，也就能找到门路了。我们看经听经，心为色身所转，诸位想想，这叫以文字起观照吗？这个不叫依文字起观照啊，这叫什么呢？背经所转，就像发大禅师以前念《法华经》一样啊，为法华所转啊，一面念着，那个心就随经的意思起伏，在那里起波浪，这就是为法华转。悟了以后怎么样呢？悟了以后他转法华啊，反过来转法华。怎么转法华呢？还是一样的念呢，心不动啊，从如是我闻念到心受奉行，不起一个分别心，不起一个妄念，这叫转法华啊。一文字这个一法，一文字起观照，它真实相啊！啊，我们听人家，哎呀，赞叹几句，就高兴得不得了了，心就被他所转了。人家骂我们几句的时候，气好几天气都消不了。你看看这大风大浪啊，这个心起伏，还有什么观照的作用啊？没有了。那么佛菩萨的这个境界，他转境界啊，你赞叹他的时候，他心如如不动；你辱骂他的时候，他还是如如不动，他就转境界，他就生智慧，就能提起微密观照的功夫。课堂里面是这样的训练啊，训练什么？就是训练一文字起观照。训练好了之后啊，要运用在日常生活当中啊，在一切境界里面，第六层境界起观照般若，真实相般若。 这个是佛法了。如果不起这样的作用的，试问问这经念了有什么用处呢？我们常讲佛法殊胜功德利益啊，从哪个地方看？所以一定要善修。一成教义里面最怕的是坠有，就心里面有一物就坏了，心里有佛法也坏了，你为佛法所转，开不了心，得不到什么呢？你也失去了唯一迷关照，那么这个叫不善学啊。毕竟善学的人少，不善学的人多。啊，我乃为世尊的侍者，也是现的不善学。啊，所以只要善学了，在一切境界里面能提得起观照的功夫，我们五识的病根就能够拔除，而后是一门而入啊，直超无学，登妙觉之位。世尊不但是勉励我乃以及当时在会的大众，同样的也勉励将来的这些学人，就包括我们先前的大众。请看下面经文，那么底下这个经文非常重要，说我乃一切众生轮回世间有二颠倒，分别见妄，当初发生，当夜轮转。云何二见？一者众生别业妄见，二者众生同分妄见。那么下面的经文呢，就解释这两种妄见。那么这就叫做两种颠倒。此地这个一切众生包括的范围非常之广，不但是三界之内六道凡夫完全包括在其中，就是连三界之外的二乘圣者全教菩萨也包括在里面，可见的这个范围啊是相当的广大。轮回世间 这个世间呢有三类，我们在净土里法门里面讲有凡圣同居土、方便有余土、十宝庄严土，那么这个就是三种世间。同居世间所现的相啊，有分段生死轮回，方便世间与十报世间虽然没有分段生死，它有变异生死，那么也算是轮回，这就轮回世间。那么由二颠倒分别见妄，这个二颠倒啊，就是经文下面所讲别业同分二种妄见。那么这两种妄见呢，都是由于最初一念不觉、无明妄动，把我们的本觉心转变成意识。那么这个问题是非常难懂的一个问题。经论里面说实在话讲得很清楚很明白，但是我们看不出来。甚至于我们听法师讲经，他也讲得很清楚，也讲得很明白，我们没听出来。即使到你悟了的时候再想想，哎呀，过去人家讲是讲得很清楚了，怎么这个话到现在我才懂了呢？这个经文我已经看了不少遍了，哎，怎么现在才看出苗头出来了？那么这就是说明了，若非大彻大悟，摆在面前的经文也看不懂啊！不要说法师讲经，他听了不悟啊，不懂啊。当年释迦牟尼佛讲经，阿难尊者当面听还没听懂啊，还是懂的人少，不懂的人多啊。那么我们在追究这个原因在哪里？说穿了非常简单，你用心意识去听就不懂，你立心意识一听就懂了，就这么回事。换一句话说，你用真心去见去闻，一接触就明了了。佛的言教集结给已经这些大德们的文字，全是从 无分别智，从真性里面流露出来的。所以佛法非文字啊，它不立文字，它也非文字，而我们怎么样呢？把它当作文字来读，所以不能通其意呀、啊。佛法非言说，我们把它当言说来听，所以听不懂。道理就在此地。那么诸位听了我刚才几句话，必定呢又有一个疑问啊。这个疑问呢，你们提起这个疑问应该的啊。我刚才说了，最初一念不觉啊，你问那最初到底是几时啊？总有个开始吗？那是哪年哪月哪日的事情啊？诸位想想，这样的态度来听，对不对呢？啊，在我们讲正确的，应该是这样的，打破砂锅问到底。这个是很好的学习的态度，符合科学精神啊。在佛法里面讲错误的啊，为什么呢？全落到分别执着里面去了。佛法里面讲无始无明，这个无始无明跟最初一念不觉是一个意思啊。有没有开始呢？没有开始。这个地方很难懂啊。说最初又没有开始啊。要果然有开始有结尾，那这个事情是真的不假的。诸位要想的全是假的，绝对没有这回事情。那个无明的起源，本经说得好啊，知见立知是无明本。那个无明根本是什么？是知见立知啊。知见呢，就是微密观照，就是观照智慧，观照般若。在观照般若里面，你要是建立，有所建立的话呢，这就叫无明。啊，观照般若是清净相。有所建立就是染无相，清净相是实相，是真的，染无相是妄相。金刚经上说得好啊，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啊，不是真实的。你要在妄想里面那么认真地去追究了，那不就是妄中又生妄了吗？那什么时候才能见到真的呢？啊，所以我们就是喜欢追根究底。这个是虚妄分别执着的习气。因此我们不能言下大悟啊。这个道理啊也就在此地。这个不觉 给各位说，不是对于一法不觉，这一法不觉就一切都不觉。因此反过来看，一法里面觉悟了，一切都觉悟了，所以是一迷一切都迷啊。